没有的慌张，想拥有一些英雄的梦想，好像黑夜里面温暖的灯光，怎能没有了希望的力量，只能够追求勇往直前，走在这繁华的街上，再寻找你该去的方向，走在这繁华的街上，再寻找你曾拥有的力量。